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近代以来，列强环伺，图谋瓜分中国，雪域边陲风雨飘摇，如何力保主权？ 西藏从来都是中国领土，但当时的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力主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帝国主义少数分裂势力缘何沆瀣一气，炮制阴谋。 分裂势力得寸进尺，威胁统一大业时，必须一战定乾坤。 正义之师进军西藏，以打促谈，17条协议最终订立。一系列重大事件背后承载怎样的历史传奇？西藏神圣疆土，马上播出。 下司马镇东嘎山，林密水清，风光美。中国边境，西藏亚东，夏日，同是节目开始的场景，同样是和周遭氛围完全迥异的心情。64年前，东嘎古寺，也是夏天，也是绿意盎然，但空气中的味道却充满了紧张。1951年7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将军即将面见达赖喇嘛。张经武将军带来的消息，其实14世达赖喇嘛一行已经知道，不仅他知道，全西藏地区、全世界都在关注。1951年5月23日，历经一个多月的反复磋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协议中，双方在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不变，确保宗教信仰自由，西藏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等等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此前横亘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诸多问题，都随着这一协议的签订得以解决。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政治主张的实践结果，更是祖国统一、西南边陲稳固的法理基础和坚实保障。阿佩阿旺晋美在第一时间向达赖喇嘛和亚东噶夏电告了协议的全部内容，并用生命担保中央人民政府的诚意。 听老一辈的讲述，再加上工作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这段历史，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订非同寻常，体现了这个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统一战线政策光辉的实践。影响了到今天为止，西藏能够发展的这么繁荣、这么进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按照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话说，这些文件的效果是划时代的，越往前走越看得出来。而对于当时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来说，关键就要看他想不想往前走。为了促进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争取十四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央选择的代表却是万里挑一。 张经武将军自参加革命起就以其出色的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能力而著称。解放后，张经武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并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之一，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署十七条协议。选派他担起进藏工作的重任，实至名归。 从长征、抗战、解放战争一路共同走过，毛泽东非常欣赏张经武这个湖南同乡。张经武在启程之前，毛泽东特别在丰泽园召见他，边共进晚餐边关切地询问：经武同志，还有什么困难吗？张经武的回答是：请主席放心，坚决完成任务。张经武没有提半点困难，但是所有的人都想象得出，这一次任务又岂是困难二字可以囊括的。他于1951年6月13日离京，先至广州，到香港，转新加坡，飞印度，穿西京，而后骑马翻越喜马拉雅山南坡乃堆拉山口，远途跋涉一个月，抵达西藏亚东下司马。这张照片拍摄于1951年7月14日的下司马镇，照片上的张经武面色凝重，表情肃穆，看得出来他有心事。两天之后，他就将上山会晤十四世达赖喇嘛。请注意，他胸前斜挎的背包带，那是一个张经武在睡觉时都不会离身的公文包，里面装的是要面呈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重要信。张将军打马上山，西藏地方政府前来迎接的官员先来了一个下马威。他们向张经武提出见至尊要走仪式，先让达赖喇嘛升座，百官旁视，随后张经武进殿，十四世达赖喇嘛下座迎接之后再升座，然后张经武右边首席入座。如此一来，就把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摆到了属下的位置。 这样的要求当然会被拒绝。张经武的随行团与西藏地方的官员产生了争辩，当然与历史大事相比，这实在只是小插曲。 最终西藏地方政府放弃了升座的要求，而中央人民政府呢，也做出了一些相应的让步。安排在达赖喇嘛的会客室中进行。 十四世达赖喇嘛下座迎接张经武，并且按照礼仪敬上了酥油茶和甜米饭。双方互相问候礼毕，张经武从公文包中取出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信物。信物一就是17条协议的副本。张经武一条一条地向达赖陈述说明协议内容，达赖则话语不多，只是频频点头。对于17条协议，在这次会晤中，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没有表态。他显出兴奋的那一刻，是在他看到另一件重要信物，毛泽东写给他的亲笔信及这封信的藏文翻译件的时候。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纂的《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这本书中，全文收录了这封信件。在信中，毛泽东对于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亲政后能够响应和平解放的号召，派出代表谈判表示赞赏，同时写道，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这些语句对于十四世达赖喇嘛来说真心是太重要了。根据历史定制，历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政教领袖地位必须经中央政府的批准和认可，这一点十四世达赖喇嘛心里很清楚，而此时此刻白纸黑字都在眼前，他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张经武将军是带着达赖喇嘛的许诺走出东嘎寺的。那一天达赖喇嘛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决定回去拉萨，是我先走还是张代表先走？张经武的回答是，请您先走。由于沿途要为朝拜的群众讲经摸顶，因此虽然提前3日启程，但十四世达赖喇嘛一行回到拉萨也是1951年的8月17日，比张经武还要晚10天。2个月后，1951年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正式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发来电报，宣誓拥护17条协议，愿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2天之后，1951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进藏部队进入拉萨城区，受到西藏各族各界僧俗群众20000多人的隆重热烈欢迎。1951年12月19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从青海西宁启程返藏。出发前夕，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特来送行。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抵达拉萨，并在布达拉宫与十四世达赖喇嘛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此前从9世班禅额尔德尼被迫离藏算起，2代班禅已在外漂泊29年。1952年6月23日，十世班禅大师一行终于返回日喀则，并恢复了历史上固有的职权和地位。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影响，促进西藏民族内部大团结所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在接见两国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印两国应该在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这一意见被写入了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署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被明确写入国际文件。根据这一协定，此前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被全部取消。而随着1956年中尼协定的签署，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方的特权被全部取消。外国势力干预横行中国西藏的日子就此一去不回。各族和睦，边陲静清，故事似乎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但和平解放后，西藏的传奇又实在是太多太多。 1952年9月，张经武、张国华等西藏工委的同志专程登门府邸去看望一位爱国上层人士。此前，西藏地方政府的少数反动分裂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发动骚乱，叫嚣要饿死汉人士兵。严峻的形势下，这位爱国上层人士不顾禁令，打开寺庙，将大量的四存粮食出售给解放军。他就是拉萨斯大林呼图克图之一，时是地目活佛，地目丹增加措，既是高僧大德，又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顶级摄影师。时是地目活佛一生走过清末、民国、新中国，他的众多摄影作品被誉为雪域佛光，足以称作是西藏历史发展最好的见证之一。1942年，就在此处，拉萨药王山顶，时是地目活佛拍下了一张旷世佳作《布达拉宫》。63年后，2005年，他的儿子，西藏摄影家协会主席旺久多吉先生，就在同一地点、同一角度，又拍下了一张照片。按照老人的话说，想要明了解放前的西藏和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的西藏，期间有多少变化，恐怕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就足够了。正如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在6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党中央形成了扎实而有效的治藏方略。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同一个地方，期待在镜头中成就更加绚烂的呈现。随着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这一值得铭记时刻的到来，西藏和平解放之后风云激荡的沧桑巨变也即将由我们为您细细道来。 这是中国大陆最后一片得以解放的地方，这是无数世人心灵向往的纯净雪域高原。但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它仍是这样的。落后黑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在西藏延续700多年，